陪你白头到老。 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 有瑞灵陪伴，每天一杯，补充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。 老了，能出门遛弯聊天，能去菜市场买菜，能去幼儿园接孙子，这是很多老人希望的最基本的晚年生活。 这一切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好身体，关系到生活的幸福指数。荤素搭配，适量水果，少油少盐，除了这些健康的饮食习惯之外呢，每天一杯奶的补充非常重要。现在瑞麟厂家正在普及全民喝羊奶的活动，原价是258元一盒，一盒是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，现在只要89元，同样是300克15小袋，一盒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，订购三盒能喝一个半月，就免费赠送给您一只紫砂养生杯，天然的紫砂内壁，泡茶不走味，茶汤更香醇。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这一个半月的羊奶粉267块钱，再加上紫砂养生保温杯，订购专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200多块钱，门槛很低，就是给您尝试的。要知道啊，原来这一盒啊是258，现在一盒只要89，这一盒就省了170块。三盒啊就是省了500多块钱，再加上免费送的紫砂养生杯要188，加起来啊是将近700块钱了。 没错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的热线此刻非常的火爆。反正都要喝奶，羊奶的吸收更好，营养更高。今天价格又这么实惠，89元一盒，三盒只要200多块钱，就能喝上一个半月的时间。还有紫砂养生杯免费送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1312的李阿姨说啊，家门口开了瑞麟羊奶店，周围啊不少人都开始喝羊奶了。反正呢，平时都要喝奶，我也试试看，只要是品质好啊，我会一直喝。 品质方面，大家可以完全放心，瑞麟是有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专业做羊奶的品牌，作为基础奶源已经连续出口十几年，执行的是严格的标准。羊儿在天然牧场自然产奶，产出2小时冷链快运，快速消毒杀菌，做成羊奶粉，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安全营养的。而且先进技术保证没有印象中的羊膻味，奶味浓郁香醇可口。 没错，赶紧来试试吧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钻配方，还有学生配方，增加了核桃油和锌元素。今天订购啊，不需要258一盒，只要89一盒，订购3盒还免费赠送紫砂养生杯一支，价值是188元哦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。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笔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模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